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为您准时者差了6分钟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子萌。 这个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听到的这个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个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啊，就是在微信里边公众账号里边搜索关键词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两个直播平台上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这个日子呢，今天是几号？8月27号，对不对？ 对， 属于一个 即将开学的 时候。 所以呢，今天我们还像往常节目一样，第一条给大家播送一条开学小贴士。虽然今天的节目主题通篇都是开学小贴士啊，但是还是要这个在节目的开头跟大家说一下，在开学之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这个暑假即将过完，马上就要开学，晚睡早起啊，不对，晚睡早晨不肯起，生活无规律，沉浸在电视节目、网络游戏、球场竞技、逛街游玩当中，兴奋的情绪难以平复。临近开学，一些学生苦于这个害怕上学，莫名的焦虑，出现了嗜睡、头痛、恶心、食欲不振等等一系列情况。没错，他们就是患上了所谓的开学综合症。 对，这个开学综合症呢还是挺常见的啊，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很多大学生也都有这个症状哈。 对， 那么哪一些孩子属于这个开学综合症的易感人群呢？大概呢有三类啊，给大家先盘点一下。首先呢是一些心理素质比较低，然后适应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比较容易患上开学恐惧症，因为马上要面临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要开学了，见到一些新的好多好多人啊，觉得好焦虑。那第二类呢是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学生和成绩不好的学生，那确实可能是因为开学又进入了一个算是竞争的环境里面，那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竞争的压力，也可以理解。那第三个呢是对新环境不能很快适应的学生，尤其呢是对于一些刚刚升入大学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同学老师和全新的挑战，那么大学新生呢也属于非常容易患上开学综合症的一类群体。 对，那么说了这么多人群呢，怎么样才能把开学恐惧症，也就是开学综合症，降低到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呢？下面有请大左老师给你们来讲一讲方法啊。 大左老师要开方子了。 对，这个第一点，可以制定新学期的计划，计划的内容呢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期望值，不宜过高。第二点呢，补充必要的文具、生活用品，调动上学的积极情绪。你比如说，爸妈给我点钱，我要出去买点铅笔， 买点学习用具。 对，第三点呢就是多聊一聊学校的话题，回忆一些开心的事儿，这个比如说要好的小伙伴啊，非常喜欢的老师呀，也可以给好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谈谈心，聊一聊新学年的打算等等。那么说到这儿，归根结底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呢是要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那推荐大家呢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字中国国航。 中国国航 行， 对，或者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那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把下载成功的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的优惠码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 嗯，这个机会难得啊， 先到先得，大家不要错过。 而且中国国航的二维码已经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就在前面的那个位置，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扫描二维码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截图发送给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的精美小礼品一份。啊，这个同样也这个下载中国国航 APP 也有可能帮助大家来避免开学恐惧症的出现。 是， 嗯， 准点到达航班是吧？ 这段广告一点都不生硬，对吧？ 没错，对。那确实呢，因为现在以大学生为例啊，高校录取通知书呢，已经基本上就是，孩子们都拿到了。 对。 那么其实家长孩子们这时候最近这几天呢，晚一点的可能是正在收拾行李， 嗯、 那快的呢可能已经到新的学校去报到 了。去报到了。 对。 你就比如说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的家长啊，拎着大包小裹，带着被子、床垫什么的，还真的有家长在大雨天背着床垫。 我们也见到了，床垫把整个楼道都堵死了，超大那种。然后我就特别想跟他说：“你好，这床垫跟我们床的尺寸好像不是很合， 对不上， 对不上。” 然后你有说吗？ 我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感觉好 一点助人为乐的心都没有，你这个人。 感觉好不太好，人家也是抱着期望来的。万一是特殊定制床呢？就好像某些个子特别高的同学，是不是可以换床？ 嗯， 对，所以就没有说。嗯 嗯， 还不是我没有助人为乐之心。嗯，但确实，女生宿舍这边也开始就是报到了。 嗯。 然后楼底下楼妈呢，也是立起了这个报到登记处。 报到登记处， 对。 对， 今天冒着大雨，其实有好多家长孩子已经到学校了。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往往是我们大学校园里面最为热闹繁忙的时候、 嗯、 因为老生来了，新生也来，新生的家长还要来， 对， 人最多了。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聊一下新生开学的时候呢， 应该 带什么， 一些哪些注意事项要跟大家、 嗯、 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对，今天呢不仅有大佐老师给您开方子，也有子萌老师啊，这给大家 子萌小姐姐 啊，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如何进行一个友好的宿舍环境的这个 塑造装修宿舍经验是吧？ 装修宿舍经验， 我还真挺有这个相关方面的要求。但我们先首先来从最基本的东西 说 起啊。说 到最基本的，那肯定要从各种的证件证明你是你，我是我，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啊，要从这儿说起啊。这个每年的新生报道，比如说在最近的新闻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比如说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啊，前两天不是有这个新生报道吗？然后各种帅哥美女、俊男靓女的， 对 啊，就是集合在那里边。然后之前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哥抛了一媚眼儿。 对，每年这几个艺术院校报道的时候都是挺热闹的，不、 嗯、 光是家长来，好多媒体的朋友也都会去拍一下。 对，就那种八卦记者呀、啊，就拍拍帅哥美女的照片。 您 就像之前那个迪丽热巴、 嗯、 啊，还有这个谁，就是张翰之前那个。 王俊凯吗？ 差不多就是他们在艺考的时候， 艺考时候超级那个，整个校园里面都疯了，就是好多是外面涌进来的，就是粉丝啊，还有媒体啊， 对， 据说是把当时王俊凯艺考的时候呢，是把整个考场外面围得水泄不通，然后那个艺考老师还为此就是痛批了一下这些追星族们，就扰乱考场秩序。那我记得当时好像前段时间刚入学的关晓彤， 嗯， 也是刚入， 对对对，也是今年刚刚入学。 对，他入学的时候呢，这个北电也是水泄不通啊，被围的。那我们今年呢，但是对。话说回来哈，他们入学呢， 扯远了， 哪怕要被围成 这样，哪怕是他们入学被围成这样，也要带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啊。 嗯、 当然，第一件事儿啊，就是你要带的第一张那个纸， 嗯、 录取通知书，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忘在家里。这个东西你要没带的话，你跟谁求情，跟谁打电话，你都是进不来这个学校的。嗯。 然后呢，还要带你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证件、身份证，还有户口本复印件，以及他的这个一寸证件照， 嗯， 其实一寸证件照可以多带几张，因为你入学之后就发现很多地方都要 用到你这个一寸的正面照片。 对，比如说在这个填报就是入学信息的时候，他会需要那么两三张照片。 对， 然后在学校他也会给你填报一些保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你就算进入社团的时候，他也会管你要这样的一寸照片。所以说呢，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马上即将入学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要多带几张这个一寸照片，外加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这个录取通知书啊、身份证啊、户口本这些的原件以及他们的复印件，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会需要到他们的。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党团组织的关系证明。 嗯， 这个在入学，我记得咱们是在开第一次班会的时候，大家 团书记 对，大家就说要收这个团员证，因为那刚大一新生一班级已经入党了的还比较少，一般都是团员。 对对对。 然后当时班里就崩溃了，因为很多人把这个东西都给弄丢了。 对，基本上都找不到了，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只是有一个一纸证明，证明你是一个团员，然后那个时候的团员的意识也不是那么的强啊，只是每次交团费的时候往上交钱啊，然后就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的什么时候跟着一些团学组织进行一些活动。 对， 但是到了大学生活当中之后呢，这个团员证，你的这个身份的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把你的团关系从你的高中转到你的大学，所以这个东西一旦弄丢的话，就还要重新申请，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大家在报到的时候，那个小本本绿色的吧，应该全国各地都是，那个小本本一定不要弄丢了。 对，当然这个小本本它基本上都是在你的随身随行的档案袋里， 是， 然后这里边它记录了你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你其中的一些这个违纪啊，这个好人好事啊，这个 大家都是乖孩子， 对，受过什么奖之类的，基本上你所有的档案证明都在那个档案袋里啊。这个档案袋大家也不要弄丢了啊。这个是我们说第一点，各种各样的证件在你报到的那天一定要把它带好。 然后呢，当你就是乖乖的，然后满怀着一些憧憬的进入到大学校园的时候，你会会想拿这些证件我去找谁呢，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新生报到注册的时候呢，这个你的所在的专业都会有师哥师姐来迎新。 对， 就是带你引导你去进行报到进行注册。 对，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就是以传媒大学为例啊，每年的新生报到都是一个极其火热的形象。 是的。 然后我呢作为这个本院系的外联部的这个部长啊，对，每年都要就是开展一个迎新的活动嘛，然后就是每年基本上都是有好多好多从这个四海八荒远道而来的学生，对，学生家长啊，还有学生啊，就来找我们问一些就是关于怎么样入学的这些问题啊。如果这个大一新生啊，刚刚即将要入学的朋友们呢啊，我刚想说孩子们，这突然感觉自己有点老啊。这个马上要入学的朋友们呢啊，这个也是可以先去找一找自己的组织啊，找找自己的师哥师姐。比如说你是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啊，就去找找这个校园里边有没有写计算机啊，你的这个条幅基本上都有条幅。 对，因为各院的迎新基本上都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大的广场上，然后去找它上面那个棚子上面挂的那个小招牌是哪个学院的，就可以这个归类了，就归队了。对 就可以归队了。 归队了。 然后像这个当然当外地这个学生如果想提前来到学校提前报到的话，提前报到好像是不可以的。但是可以先提前踩好点儿。 对，因为报到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从早几点到晚几点。但是很多的比如说碰上极端天气啊，飞机延误啊，或者火车延误，可能会误了他规定的那个报到时间段，也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提前跟学校打电话说明 沟通好， 那就可以晚一些报到。但好像提前报到确实没有。 对，提前报到确实没有。如果不想飞机延误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中国国航 APP。 对，关注 APP 还可以领取我们的那个国航优惠码和 精美的小奖品啊。这个接下来再说回我们的新生报到这一块啊。刚刚说了这个新生注册以及报到，还有的就是各种卡呀，各种证啊，证件，你的学生卡饭卡，买东西的卡，剪头发的卡，洗头发的卡，购物卡， 这都是被人拉着去办的吧。健身卡 游泳健身看一下。 对 说到这些卡呢，其实后边的都是细数啊。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学生卡还有你的饭卡。 对， 因为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 只有一张卡， 一卡通嘛， 对，一卡通。 其实现在很多高校也都是改成了一卡通， 嗯， 就拿着一卡通，你可以去吃饭，然后可以去洗澡，可以去图书馆，甚至还可以交水电费。 对， 不过各个高校情具体情况可能有一些出入，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这些证件， 嗯， 因为很多证件补办都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你现在搞丢了，以后就很麻烦，可能吃不上饭哦，小朋友们。 这吃不上饭，这可还行，而且这个补办的手续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是， 所以这个学生一卡通啊，就是这个在你的饭卡呀、洗澡卡什么之类的，这个卡一定要保管好啊。还有的一张卡就是银行卡，在各位上学之前，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 跟着录取通知书一起过来的。 对，收到了你所在学校的一张银行卡，就比如说我们就是 建行 的一张卡， 嗯， 然后你要把你的学费打到这张卡里，然后这个学校再从你的卡里花钱，每年都是这样。 对，每年给你划走学费， 就很心塞，你知道吧？ 嗯， 但是呢，虽然他划走了你的学费啊，这张卡一样也是要保管好的，因为它是你这个比如说。我作为一名外地的学生， 嗯， 我不可能每天都用我外地的银行卡在本地来刷刷刷刷刷刷刷， 会产生手续费。 对，那样会产生高额的手续费，所以这样一张在本地的银行卡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那是你大学未来4年之后每年他划你相关的费用的唯一一张卡，嗯，如果弄丢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办。 应该是补办。 对，但还挺麻烦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保存好啊这张卡。那么在这些手续完成之后呢，这个。你下一步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到你的新生寝室了。然后呢，在寝室呢，会凭借你的这些刚刚已经办理好这些证件呢，找到你自己提前需要给你分配好的寝室号，然后就可以认识你可爱的新的室友， 可爱的新的室友们了啊！这个既然说到可爱的新的室友们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请这个子萌小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进行寝室装潢的问题。 是， 对，这个说完了刚刚这些卡呀、证件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各位新生同学们啊，已经成功的加入到了你所在的大学当中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高中生的身份，你就是代表你所在的大学了。嗯，接下来呢，这个报完到之后。就要进行下一项， 花钱吗？ 花钱。 你别说，还真是，因为很多人报到的时候，他只会带他的必备生活用品过来，嗯，但是绝对不会包括什么，就是很少人会把什么水盆啊、水壶啊，就是这被褥这些东西都通通全部带过来，因为也比较有的路途比较远，这些东西确实比较大件儿。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些东西要在学校附近买了，花钱的时候来了。 嗯，当然这些东西您可以在学校附近买，而在这个就是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附近都会产生一大批啊，这个门店门口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脸盆啊、水壶啊，但是他们的质量啊，这个质量问题还是值得考究的。 对， 所以大家要是希望这个买到。既便宜又质量好的，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火眼金睛来看一看这个商家的产品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 因为确实呢，这个学校附近的商家也是比较会抓住机会，这时候会把一些什么脸盆、毛巾啊、牙刷、牙膏这些东西通通都进好。 对。 但是确实，这小卖部的质量可能， 小卖部的质量确实 那么没有那么可以确定的保证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像水壶这种东西，对吧？你说有的时候弄不好，对。弄不好可能会伤到自己。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在学校附近，因为学校地理位置都很不错，学校附近可以找一些大的综合超市，把这些东西采购齐了，然后这价钱上呢也都比较公道，就可能也不会受一些不良商家的欺骗。 嗯，对。 然后把这些小东西都买好了，我们就可以愉快的开始寝室生活了。 对，这个说到了花钱呢，当然也有一条挣钱的途径啊。 嗯， 这些话是说给这些家庭不太算富裕的学弟学妹们说的。啊，因为每一个学校它都有这个勤工助学的项目啊，也可以通过在你当时报到的那天呢，问好这个学校学院的老师，你该如何进行注册，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勤工助学的项目。 对，它会有一般学校呢都会有要求你先开好证明文件， 嗯， 然后它会有一个有绿色通道来帮助你办理这个入学贷款，然后呢，在这个综合服务大厅也会有勤工助学一些相关的就是兼职工作的安排，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都可以去参与一下。 对， 校园里面还是商机很多的。 对对对对。 校园里面的商机。 哎，咱们学校附近真的商机很多。 那肯定是的啊，这个报完到花完钱了啊，你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啊就要放好你自己的贵重物品了。每年在新生报到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在这所大学校园里面，当然清华北大这些每年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流游客的这样的学校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每年在新生报到的时候，在学校的校园里面，你可以随处见到很多很多的陌生人。 对，而且新生报到应该是唯一一个就是允许家长进出学生寝室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人员来往特别复杂。 对， 那么就难免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盗贼们、不法分子们来盯上你那些没有锁上的门、没有看住的箱子，以及你自己的手机、钱包等等等等。 对，所以 因为每年在这段新生报到的期间，丢东西的事情应该是屡见不鲜了，而且特别的多。 而且这个事儿难以处理，因为学生寝室里面一般都不会安装 监控， 对监控、所以这个事情一般丢了的话，真的是只能 基本上丢了就是自认倒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报到的新生伙伴们啊，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没事就摸摸手机、钱包还在不在、这发现身边有可疑人员，一定要紧紧盯着他。然后当然不要自己动手啊，去找找学校的保安啊，或者是报警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对，然后除了贵重物品随时带在身上以外呢，这个寝室里面的比如说像电脑啊，还有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给一些这个现金、 Cash、 对现金，然后一定要买一个比如质量比较好的锁，给它锁在自己的小柜子里面。对，这样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过了这段开学时期呢，管理也就重新变得 严谨起来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风险相对降低一点，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大学四年呢，对吧、寝室楼里这么多人，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贵重 物 品 的 安全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你搬进宿舍之后当然不知道其他学校的宿舍是什么样子的，反正是我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宿舍这个是门口是有保卫人员的，有保安比如说女生宿舍门口是有保安 的 然后男生宿舍门口呢只有一个宿管阿姨，因为我们都比较强壮不会有人闲到没事来抢劫男生宿舍的。 10点之后你们就不能进我们女生宿舍了。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啊。这个第三点就是坚决要杜绝这些来宿舍推销产品的人。 是。 因为一旦你搬进宿舍之后，你想想啊，在家的时候水费、电费、这个费、那个费都不用你自己操心，但是你一旦进入到了大学生活当中之后呢，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下了。 是。 首先你要办一个网。互联网对、然后你要自己掏一下水费电费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要是把车停进来了，有可能还要收你的停车费等等等等，就以像这些杂费啊，或者是你需要买的什么东西， 推销东西的， 对，推销东西的，这点是最烦人的。 这个可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大佐哥哥说的这几个雷呢，我是基本都踩了，我们寝室是基本都踩了。首先呢 说说， 就从这个生活必需品网络来说，我们当时大一的时候呢，是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学姐， 票子要发， 就是说给我们推销这个好像是上网卡以及那个无线路由器、然后我们当时也都是新生，觉得价格也蛮划算的， 对，再觉得人家是师姐， 对 吧，不好意思拒绝呀， 不会坑我们，然后就买了、就买了之后这网就没好用过，那是平均10分钟一大卡，5分钟一小段。对，后来我们一直以为是整个寝室都是这样，就整个寝室楼都是这样，后来发现不是，隔壁的网特别好用。对，然后我们 然后之后就每天就去隔壁蹭网， 然后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自己换了一个无线路由器，就整个就网一下就好了。后来我们分析什么情况呢，那个之前的无线路由器可能是一个二手的， 对，就是他之前用过的，然后他以 一个 崭新的价格卖给你， 对， 并不是一个崭新的仪器， 对，并不是一个真的是原价买了个二手机器。所以说新生在这方面还是最好找当地，因为学校附近真的有很多的营业网点、 对，营业网点，你比如说这个某通或者是某动的， 对 吧， 某易的 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学校周边的这些营业网点，而且在这个新生报到开学之初呢，这些营业网点也都会就是这些移动的互联网的商这个怎么说， 移动互联网经营商、 移动互联网经营商们也会在这个学校周边摆设好自己的营业网点啊，但是一定要找那些极其正规的，打着这个国字号标准的啊。 对，这样呢，首先就解决网络问题，其次呢就是来宿舍推销报纸的。 那 对， 推销报纸的还有呢。 大家当时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刚从高中上来， 英语报是吗？ 对， 这真的是英语报吗？ 我们宿舍有四个人订了英语报，合订的。然后那份报纸我们从开学之后从来没有收到过， 就没收到过， 就100块钱给出去了，100多块钱给出去了，就没收到过那个报纸。然后就也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就可能 这说明的问题不仅仅是你们勤奋好学，还说明了一个你们有钱。 哎，可能 真的是有钱。 当时也是被师姐给 忽悠了，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师姐。所以说，就这些报纸之类的，大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都可以从网上。定，只要的快递业务也都比较好，就真的没必要从就是你感觉并很陌生的人手里订这些东西。 对，所以说呢，第三点啊，就是一定要坚决杜绝这些来宿舍推销用品的人，不管是推销网络还是推销各种各样的报纸。如果他说他是学校的在校人员，请他出示他的学生证件以及他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证件。 对 啊，这个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条啊，这个稍事休息，我们在节目中间进一段非常好听的好看有片花啊，咱们稍后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是大佐， 我是子萌，欢迎大家。 对，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982新生入学报道的那些身边小事啊。刚刚我们讲了三点，再给大家回顾一下。第一点，就是要带好各种各样的证件，录取通知书、银行卡、团员证、身份证、这个户口本等等等等，只要你能想到的证件一并带去，只会多不会少了。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放好自己的贵重物品。那么小件的贵重物品呢，比如手机之类的要随身携带，那么大件的比如说笔记本电脑等等的东西呢，在寝室也要买一个专门的小锁，把这些东西锁起来。 对， 因为开学的时候呢，人流往来比较复杂，现在里面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对，第三点呢，就是坚决要杜绝这些来宿舍推销用品的人，不管他是推销这个互联网还是推销各种报纸。刚刚子萌小姐就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了大家他们到底有多蠢。对，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当然大家还是要擦亮你们的双眼，24K 金的眼睛啊，这个分辨好这些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 对，那么第四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开学的时候，很多新生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好说的去附近玩一玩，踩踩点，对不对？看周边有哪些好的地方。 对， 但是呢，还是先提醒大家，这个暂时不要去离学校过远的地方。因为你呢是一个新的 初来乍到的 一个新人，但是呢你比较，你说你跟同学也可能没有那么快就熟悉了，你是跟去人少的地方呢，或者说是自己一个人去偏僻的地方呢，这个时候万一遇到点什么危险，你联系谁 你都不知道。 是， 对， 所以说呢，一定，而且就算出去玩了，一定要跟你的舍友、跟家人报备好，说已经到哪儿了，到哪儿了，让他们也帮忙看着点儿、同时也让他们不要担心，是不是？ 对，你就比如说这个，我之前的舍友啊、这个他说每次他出去玩都跟我说啊，这个左哥，我今天晚上12点之前要是没有，就是两个人约好了， 要是没回来就不用等我了。 当然不是这样的啦，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嘛，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是好是坏，那就是两个人出去，他说那个左哥，我今天晚上12点之前要是没一直没跟你联系的话呢，你给我打一电话，咱俩约定一暗号，如果我说上这个暗号了呢，就证明我没有事儿。如果说的是其他东西的呢，你就抓紧快点来救我来吧。 所以你们最后对上那个暗号了、 所以最后我睡着了，这件事就过去了。 还好你室友那天晚上很安全，要不回来得记着你。 对，他后来也就安全的回来了。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刚初来乍到的新生啊，一定不要玩得太嗨，也不要离学校走得太远。当你慢慢熟悉了校园周边的环境之后呢，再出去玩也不迟。 是，那如果出现一些什么意外事故啊，比如说跟外面跟人发生剐蹭啦，或者发生冲突啦，或者自己不小心受伤了，就种种事情呢，都一定要及时告知你大学的辅导员。 对， 因为他不仅是你的老师，他成为同时也是你的生活导师，他对你的安全啊一些等等方面都是负有责任的，所以一旦你发生这些问题，比如说东西被盗啦、被抢啦，或者是 这个、 受伤啦、被骗啦、 感情纠纷啊什么之类的，也都可以找你的大学， 感情上有些困惑， 对， 也都可以 大学的辅导员，因为辅导员真是一个很神奇的职业， 是，他什么都管， 对，就是他也不像是你的班主任，就是像我们在从小到大到高中的时候，你的班主任从你的生活一直管到你的学习，但是这个辅导员呢，他好像只管你的生活， 对，就是生活上的任何困惑，一定不要害羞去找你的辅导员沟通。 对，而且我记得就是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辅导员还亲自给咱们开了一个心理辅导座谈会， 对， 就是来疏导一下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又吵架了呀，然后就给你进行一个心理辅导的作用，那就是可以就是有事儿找辅导员。 没事也可以找辅导员， 对，没事也可以找辅导员聊聊事儿、 聊聊天。 对，这是第五点，出现意外的情况一定要找到你的辅导员以及你的班主任。 剩下呢、 对、更大的情况就要拨打110报警了。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熟悉你的校园生活。别看校园里面可能不大，但是真的是处处有玄机。比如说你不熟悉一下校园生活，怎么知道哪个食堂的早饭最好吃呢？ 那现在哪个食堂的早饭最好吃你知道吗？ 中兰大学生公寓。 真的假的？ 因为我只吃过那儿，其他地方的早饭太远了。好吧，就是要熟悉一下哪个食堂的饭菜好吃，哪儿东西相对价格比较公道， 对， 然后呢各个建筑物都怎么走，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开学的时候就是找不到， 经常迷路， 找不到教学楼，特别崩溃。 找不到教学楼可还行。 那个时候那个刚开学的时候，他们发给我一份校园地图，我在刚开学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是有舍友就跟舍友走，没舍友我就自己拿地图在 那找。你真的是拿这个地图 走？我真的拿地图在那找， 就是不知道的人，别人还以为你是这个来观 光 的游客呢， 参观的。 对， 新生有可能如果有跟我一样路痴的情况呢，也一定要拿一份校园地图，很重要的。 也是要在开学的第一个月内呢，尽量的熟悉你的校园的各个的角落、各个的环境，这样首先能帮助你找到在校园里边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啊，也能帮助你以后假如说谈个恋爱什么之后的这找个没人的地方，对吧？啊，这些都是可以来帮助你的啊。 那同时呢，除了这个校园的环境，还可以问师哥师姐一些，比如说哪些社团想加入，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些情况。 对， 因为新生开学之后很快就进入社团招新季了，就提前做好功课，到时候可以加入心仪的社团。 对，你当时加入了什么社团？ 我当时是去那个整个 学习社， 对，没这么没这么专，整个逛了一圈，然后加入了爱猫社。爱猫社就是在学校里面好多流浪猫喂了整整一年的猫，做一些野猫喂，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 哇，这个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工作，这是热爱小动物，这应该每一个人都 做。因为我当时又不会跳舞，又唱歌也不好，然后其实那时候好多同学 就会学习了，你这怎么办？ 好多加入了什么街舞社呀、轮滑社呀，然后还有合唱团啊，都还挺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利用好这些校园资源，可以多打开人脉，然后找到 对吧？ 对，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无限商机也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也好。说到找到另外一半呢，啊，这个咱们刚刚在如果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刚刚在女神百分百里边也说了这个话题，到底要不要在大学里边谈一段恋爱啊？这个师哥师姐，我们俩大佐老师跟子萌姐姐给你们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点的意见，先暂时不着急谈恋爱。 对，就是不要感觉高中和初中压抑太久， 对，压抑太久了，一下释放出你的荷尔蒙，一下这个无法收拾了，千万不要这样。 还是在选择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不要说上来就抱着想恋爱的想法去谈恋爱，去追求人，还是要 也不要见着一个就追一个，没准之后你见着这一个之后，发现还有一个更好的，你说你怎么办？ 对吧？是，就是不要给大家留下一个花心的坏印象。 对，当然呢，这个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啊， 大佐老师经验丰富。 对，毕竟是一档情感节目类的主持人嘛， 是 啊，这个以我的个人经验啊，就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一定千万不要着急谈恋爱。但是呢，在大学的过程当中，这四年当中，你可以在中间挑选一年，或者是在即将临近毕业的时候，谈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的感情，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帮助的。 毕竟在大学的时光是也就这么一段，很珍贵，谈一场没有什么就比较单纯的、比较纯真的校园恋爱是。对人生很好的一段阅历。 对，子萌姐姐这段话说得非常好，一定要谈一段非常单纯的，这个没有不掺杂着任何其他有害物质条件的东西。 是因为像大学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单纯，这种那时候的恋情可能是在之后的生活中很难遇到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能碰到自己喜欢的人啊。 对，那个子萌姐姐碰到自己喜欢人了吗？ 没有。就不着急。 不着急啊，大家还是要以学习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业为主，毕竟念大学它是一个学习、一个学校的地方。 可以恋爱学习两不误，这是最好的。 对，刚刚说了第八点，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九点啊，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不要嫌弃在学校的图书馆它有多么的老，它里边的书有多久没更新了，反正是够你看的。你想想自己每年交了那么多的学费， 是 你不去看这个书，它就会被别人看了。 对，而且现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其实书更新蛮快的，而且能借阅很长时间。 对， 所以说呢，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冬暖夏凉。里面还有自动贩售机，可以喝饮料。 对，还有枕头跟大沙发。 对， 夏天的空调还特别足，还不花钱。 是，然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必抢的一个地方，所以还是要提前踩好点，多去看看书。对，大学真是只有益处没有坏处的一件事。 而且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当中呢，想必各位来新生报道的学生们已经都知道了，在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老师是每天拿着小鞭子怎么鞭策你的啊，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要是不学习我就抽你啊。但是在大学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拿小鞭子的人了。 对，大学完全是自主学习的， 对，散养。 班主任只会在你挂科的时候出现，说你怎么挂科了？ 你怎么挂科了呀？ 是， 语重心长的跟你讲，大佐呀，怎么又挂科了呀？不能好好学习吗？我说老师，你这些天都出现在哪儿了呀？ 是，所以大家就是刚开学，可能大一时候大家都要疯一疯，从高中的这个环境出来之后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不要在大学的时候挂科，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哪怕低分飘过，但一定要过。那如果大家能稍微就是， 就是考越高越好嘛。当然，我们是一个崇尚于高，也不能说崇尚吧，就是一个比较。崇尚学习的社会， 对，学到活到老，学到老， 对，活到老学到老嘛。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九点，接下来说第十点啊，就是要 适当参加 学生会以及社团等实践活动。 对， 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啊，就是在上大学之初，我就参加了我们学院的学生会，然后子萌姐姐呢，就是参加了这个办公室，对， 我是加入了团委， 对，直接就是更上一层楼了，直接是直线领导我们的。 但确实是你在大学中你会发现学习真的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更多的除了恋爱之外就是各式各样的课余的活动。 对， 而且这些活动真正是能带给你收益的，比如说我现在都很羡慕他们那些能够自己办晚会的， 我就觉得对，就是每年办那个各种的联欢晚会那些，然后完全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动手。 对， 就那个时候你锻炼的能力真的不是说你在读书中能够学到的。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在上大学之后呢，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都是报到，然后入住啊，这个走南闯北去玩一玩，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去图书馆看看书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接下来就是参加学生会啊、团学组织等等等等，这些真的能带给你从学习从书本当中你得不到的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帮助你以后进入到社会的大环境当中，而不被社会所抛弃的。 对，还能认识更多的不同学院的同学们。不要把社交一个血泪的教训，不要把你的社交圈子局限在你本院里。大天发现在一块聊专业那很痛苦啊。 对，就是这真的很痛苦，因为你不一定哪某一天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是学习这个电脑的，然后你某一天你需要配一个片子， 是， 但是我不认识播音的学生怎么办啊？ 就很真的很 难办，对，这就很尴尬了。 所以说大家还是一定要去参加学生会，和各种社团的实践团体活动啊，不要害羞。 对。 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身体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了。对，尤其是现在学生呢都是有补助的。 对，有学生补助的，应该是在校医院看病应该 是 医者。 对， 真的很便宜。 第一次买到2毛钱的药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了。 哎，真的是，我来北京第一年上学的时候，我就是生了一次大病吧，也不能说算是大病吧，我就抱着那种极其忐忑的看着我的钱包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心情，然后去了校医院，然后我看他给我开那个单子200多，当时那个钱包 哗一下心凉了， 本身就是月底了嘛，那个时候也没太怎么挣钱，然后就是一下子哗跟那个心碎的那个声音，对，然后他开出单子之后，我来刷卡，我看上面20， 是， 我说老师您刷错了吧，我这还是200啊，您问一直， 是我当时呢是感冒，然后医生也没怎么开，因为你这校医院不会给你乱开药，给我开了一包那个维 C 银翘片，然后2块钱的药收了我2毛钱，我都找不到毛票你知道吗？然后觉得哇塞，真的就是校医院这个，而且你一旦生了就比较严重可能校医院不能治好的病，但你可以从校医院办转院手续去外面治，这样回来之后呢也可以从校医院走这个报销医疗费，然后走折扣，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10点内容，就是从您开学报到一直到这个生病去校医院，当然也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啊，在学校的期间千万不要生病啊，就是一共介绍了10点内容啊，在开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视频来欣赏一下在你开学之后我们会经历到哪些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起来看。 欢迎回来，刚刚大家收听收看到的呢就是这样一段非常精彩的小视频啊，讲述的就是大家在上了大学之后啊，这个你会接受到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大型的活动， 是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交换，比如说去多伦多电影学院啊，啊，去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进行交换等等等等，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后呢要多多了解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要错过这些资讯，也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活动啊。 嗯，对，那么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在这儿还是给大家普及一点点这个这个新生报道之外的一些小的建议吧，也是算一些知识啊，这个叫做理性科学消费，加强自我保护。因为今天我就是比较好奇嘛，就是做一期大学生新生报道的一期这个节目，然后我就上在这个百度上搜索大学生，就搜索大学生，然后第一条搜索就是大学生被骗。 是， 对，就是这真的很奇怪。然后我点开大学生被骗之后，我就看下边这个搜索这个名录吧，就算是有多少条搜索链接，上面一共有我查这几个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有472万条搜索链接关于大学生被骗的这样的。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但是你转过头来想想，高中的生活环境确实很单纯，你乍一进入大学， 而且你根本没有其他的闲钱来帮助你， 对， 就是来帮助不法分子这个使你上当受骗。 对，所以说到大学以后呢，大家都手里掌握了一定的独立资金嘛，每个月会有生活费，在他人都还比较单纯， 对， 然后比较热情，比较善良， 对， 这个时候呢就被骗的几率可能也就比较高，因为确实大学就变成一个小社会，真的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对，这个不仅仅有那种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门推销受骗的经验，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学生贷款，大学生贷款，就用你的这个信用值，虽然现在大学生是没有信用卡的，但是他会通过你其他的一些手段来使你的信用值达到他可以贷款的一个这个基础，然后他把钱再贷给你，你再然后他再从中获取利息等等等等。当然这种事情有好的也有坏的，就是因为我朋友之前就是通过大学生贷款贷了能有10万块钱。通过大学生贷款贷了10万块钱之后，他自己还不上，然后这个人消失了。消失之后呢，然后每次那边的人都给我的朋友们打电话说你该还钱了，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打到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来了。就是所以说现在的大学生们啊，这个一定要自己量力而行，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申请巨额的自己还不上的贷款。 对，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进入大学之后呢，很接触到了不同的同学，然后也换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能确实有的时候需要有开销，比如说去社交的这种开销也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些机会，但是呢大家也真的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说因为一些攀比的心理，然后觉得哎钱不够花了去找个贷款吧，肯定能还上的，千万不要因为这种心理去贷款， 千万不要有那种肯定能还上这个月贷款的心理去还贷款，因为我现在还处于一个还贷款的阶段。 还花呗 所以呢也是有以下4点小建议啊，注意事项来供大家参考。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找到正规的给大学生贷款的机构。现在推出的大学生贷款的产品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淘宝出现的也好啊，京东出的也好啊，联想，包括联想公司都出了一个， 新浪微博也有贷给大学生的， 对，都给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信誉值很高的公司给大学生推出的这些贷款的项目，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当然自己还是要量力而行。第二点呢，就是贷款利率过高，那就不要再考虑了。 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它这个利率如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那一定要果断放弃，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踏入半只脚踏入了这个高利贷的陷阱。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要有这种贷款的想法之前，一定要查询相关的知识，不要上当受骗。那还有第3点呢，就是一定要仔细阅读贷款的合同。你可能说，哎，好多人都是 对直接给你一张合同之后就签了个字，特别潇洒的神龙摆尾，然后就交上去了。 对， 之后发现自己你要 这个借了10000块钱要还2万， 是，就一定要仔细阅读你的合同条款，弄清楚自己享受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嗯， 同时一定要看清楚你这贷款有没有额外的手续费要支付，所以这个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对，不仅仅是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你要看清这个填写的合同，你比如说游泳健身啊，办健身卡的时候你也要看清所有的合同，大家都是要以后在自己生活当中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去看一看，里边有没有对自己不利的或者是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等等等。第四点呢，这个申请贷款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贪图小便宜啊，一些贷款机构为了诱使大学生来贷款会推出一些送礼品的活动，这个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要求啊，比如说针对女生的那些不良贷款活动，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能知道了解这个我所说的贷款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对，所以说话还是说回来，你这个贷款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必要， 嗯， 然后有，如果一定真的是有这个必要有需求的话，也一定要看清楚，做出充分的了解，谨防上当受骗，尤其是各位新生同学们一定要谨慎。 对，这个保护好你的保护好你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小钱包啊。今天的节目基本上就到这里了，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在新生入学时候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这个要带的东西啊，怎么住啊，怎么吃啊，怎么玩啊，怎么贷款呢、啊、都跟大家说了一遍。 嗯 啊，这个时间也都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轻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 AM 927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拜拜 拜拜。